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45集。迟志涵本来抑郁的心情被齐成弄得失了方向，想起赵医生曾经告诉过他，齐成在生病前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，但是好丢人。 你不睡就回自己床上去。 齐成安静了两秒钟，在迟志涵以为终于可以抱着他睡一次回笼觉的时候，他又说话了。 我想陪你去看你爸爸。 声音仍然有一些沙哑，头还没有完全不晕，但是他还是说了出来，对着迟志涵因为惊讶而睁大的眼睛，一字一句。 就是很想。 齐成不喜欢看迟志涵难过时候的笑容，太甜了，腻得他心里面全是痛。迟志涵经历的事情比他要悲惨严重很多，突然想陪着他，哪怕因此要吃更多的药。其实昨天之后，齐成并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就真的不会自杀了。迟志涵确实给了他希望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最不相信的就是希望这个词。他想做的只是活着的每一天里都能给迟志涵幸福，但其实很难。他只是看了一下迟志涵电话里的名字，就头晕目眩。对于他齐成来说，发病比幸福简单。可是他想试一试，如果活着的每一天身边都有迟志涵的甜香味，自己会不会终将因为这样的味道而舍不得离开这个人世？自己会不会因为他想再试一次？ 万一我恶化到需要电击，会有无法恢复的后遗症，会不像个人，怎么办？ 迟志涵维持着抬头的姿势，看到齐成的眼底。 不会，你舍不得。 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，因为齐成舍不得他那么难过。他一定会好，因为齐成的眼底有他。大年三十的第二个电话来自于齐宁，手机震动的时候，两人还在相拥而眠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暖和，迟志涵和齐成都没有第一时间醒，于是齐宁挂了迟志涵的电话，直接打给齐成。齐成接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还是困的，软绵绵地喊了一声姐。 姐。 语调让齐宁怔了很久，向来不矫情的人再次开口的时候居然哽咽了。齐宁很久很久没有听到齐成用这样软糯撒娇的语气叫他姐了，恍若隔世。齐宁吻了又吻，好不容易才稳定了语气。 迟小姐在吗？ 嗯。 迷迷糊糊的齐成低头看到趴在他肩膀上揉眼睛的迟志涵，直接把手机递了过去。同样刚睡醒的迟志涵接得很顺手，打着哈欠喂了一声，然后所有人都安静了。 你们， 齐宁觉得自己语气有点尖利，只能深呼吸一下，用更尖利的语气问。 睡一起了？ 谁都能听出来这两人明显都是没睡醒的样子。迟志涵哑口无言，惊恐加上迷糊，感觉自己被捉奸在床的他做了一件发病的齐成才热爱做的事，挂电话。挂完之后更加惊恐，瞪大了眼睛和齐成对视。 我挂了他的电话。 迟迟还喃喃自语，这下终于彻底清醒了。 要死了，我居然挂了他的电话。 他会再打过来的。 齐城皱着眉头看迟迟还在边上揪头发咬指甲。 你很怕我姐？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问题。 虽然他确实是有些害怕齐宁这样满身是刺的女人。 现在的问题是我睡了他弟弟。 齐城心里五味杂陈，迟志涵这一恐慌就胡说八道的习惯估计真的改不了了，而且他反应还很快，和齐城对视了一眼，迅速改了口。 啊，不对，是他弟弟睡了我。 齐城面无表情地坐起来，把已经在震动的迟志涵的手机塞到迟志涵手里，自己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漱，留下把手机当成烫手山芋的迟志涵在沙发上又来来回回蹦跳了半天，才哆哆嗦嗦地接了起来。 他早上突然头晕，顺便躺了一下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迟志涵挠头，瞪了一眼见死不救居然还关门的齐城。齐宁沉默，迟志涵咬着嘴唇又想揪头发了。 齐城今天状态很好？ 齐宁问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迟志涵怔住点了点头。 早上头晕过，但是现在脸色和监测仪数据都正常。 他现在的恢复速度很危险，从现在开始你需要看住他的药，每日的药量都由你提供，我担心他会自己加药。 迟志涵下意识看了眼关上门的卫生间，皱眉。齐宁说完正事后话题又转了回来。 其他的事你不需要解释得太详细，我并没有限制你们恋爱的意思，不过齐城始终是个病人，体力和精力上你需要更加注意才行。 好。 迟志涵臊得慌，和齐城谈恋爱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问题，隐私和病情之间很难维持平衡，他始终都有一种在玻璃箱里谈恋爱的错觉。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有两件事，你妈妈的下落有了进展，但是我想问问你的态度。你希望找到她，是希望她继续做你的妈妈，还是只要知道她过得好就行？ 什么意思？ 迟志涵问完之后咬住唇，他还真的有点怕齐宁。齐宁太直接，任何事情都喜欢一针见血，也没打算让他回避。 你知道我的意思，他在俄罗斯，据我所知，已婚。如果你只是希望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，他很好。他嫁给了当地华侨，去年生了个儿子。那位华侨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的事，所以如果你并不想再见他，我觉得调查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我这边可以每年给你发一下他的情况。 齐宁完全公事公办的语气并没有特别关切，但是迟志涵莫名觉得舒服，现在越关切他就越难堪，抱住枕头把自己的脸埋了进去。他又想笑了，真的像齐城说的那样，越难过的时候他就越想笑。 你让我想想。 迟志涵用手指拉下自己不受控制扬起来的嘴角，他只是单纯想找妈妈，他以为找到了就好了，结果现实却总是让人目瞪口呆。齐宁没有再纠结，很利落地转了话题。 第二件事不是什么大事，今年过年我们都在国外，老爷子那边一个人，晚上吃年夜饭开始前你让齐城给老爷子打个电话，明天大年初一的时候也打一个。 好。 迟志涵还维持着头埋在枕头里的姿势，远远看起来小小的一坨。 启宁，谢谢。 应该的。新年快乐。 池志涵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了电话的，两个小时前他还在姑姑面前梗着脖子告诉他还有妈妈，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找到了妈妈，远在俄罗斯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完全不需要他。他其实也知道妈妈应该是被这些债务吓跑了，爸爸向来宠他们母女，妈妈很多时候还是个喜欢粉色、喜欢不切实际浪漫的少女，没有经历过逆境，所以一旦遭遇下意识就跑了。她当然也埋怨妈妈，但那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所以这些年她很努力地赚钱还债，把家里保持成以前一家三口的样子，觉得一切恢复原样了，妈妈就能回来。结果抬头发现自己不受控制地开始微笑，眼睛却干涩地流不出任何眼泪。自己这几天明明哭得很顺畅的。 齐城， 他赤着脚抱着枕头挪到了卫生间门口，齐城在里面洗澡，门还是关着的。池志涵就这样抱着枕头坐在了门口，听了一阵子水声，听齐城在里面吹头发的声音，然后维持着这样的姿势看他打开门。 齐城， 他知道自己的语气很委屈，看着那个一身热气从卫生间里出来的男人，眼睛里的干涩突然变成了酸。他坐在地上张开双手，红着眼眶等着齐城蹲下来。齐城犹豫了一下，拉过他的手抱紧他，上扬的嘴角自动抿了起来，眼泪终于流了出来。 怎么了？ 齐城的声音有些慌，他在里面洗漱的时间久了点，是因为想让池志涵和齐宁慢慢聊，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不希望两人有什么隔阂。结果一开门就看到池志涵坐在地上，眼眶通红地看着他，像是受尽了委屈的孩子。他发病的症状消失，但是并不习惯太亲密的动作，抱住池志涵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被他的眼泪烫得心尖上一阵阵抽痛。 怎么了？ 再问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他的语气变得更轻，甚至有了些哄人的味道。 我刚才哭不出来，我万万不要我，但是我哭不出来。 池志涵不懂心理学，只知道自己憋得难受，却在抱住齐城的那一刹那找到了发泄口。齐城刚洗完澡，身上难得暖和，用的沐浴露和洗发水都没有香味，身上仍然有药味，毛衣是刚换的，晒过太阳，干燥的阳光的味道，莫名就是齐城的感觉，没有攻击性的，温柔的，安心的感觉。终于哭得昏天黑地，池志涵完全忘记了自己说过大年三十不能哭的话，一边哭一边还注意着齐城手上的监测仪，怕他被他的负能量影响到发病。但是没有，齐城难得稳定地靠坐在卫生间门口，抱着池志涵，拍着他的背帮他顺气，帮他擦眼泪，嘴里还很温柔地让他不要哭。 好了，不哭不哭，不哭了。 我妈妈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不要我了。 这样的稳定温柔让池志涵想到了爸爸， 委屈的情绪突然排山倒海。这几年的坚持，这几年的信念，就这样分崩离析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